尽了世间事，浑作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，转千就算分不清欢笑悲。